起来分享一下心灵的寄语。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有一类人非常的好懂，他们表面呢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其实内心却是非常细腻，他会设身处地的为朋友着想，他往往会比那些把想你爱你挂在嘴边的人更加在乎你，因为他是把你放在心里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请一定要珍惜他。 偶然想起一首歌，歌词有些记不得，听我哼着，你眼眶却红了，是否想起什么呢？生命中一连串选择，用舍得换值得，悲伤和快乐一唱一和，谱写成歌，动人因为曲折。岁月是蜿蜒的河，载着希望逆风行歌，为挚爱深情唱着，为梦想呐喊嘶吼，都是勇敢的歌者。情到水中处忐忑，情念会在心上发热，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笑着，把坎坷唱成歌。 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1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廊坊晴，9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9度到-1度，近邻天津晴，8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有一种非常简单的运动叫走路，简单易行效果又好的运动。如果单纯的走路会让你感到枯燥的话，不妨变着花样走，会有不错的养生效果。第一，快走防止很多病。第二，倒着走治腰疼。第三，一字步可以缓解便秘。第四，走走跑跑可以燃烧脂肪。燃烧脂肪这个减肥的嘛，可能很多人都是需要的。运动的时候可以先快跑15秒，然后走路45秒，这样交替运动20分钟。也可以快跑60秒，然后快走3分钟，这样交替进行30分钟，长期坚持就能够看到效果。这种方式的强度是比较大的，运动完一定要抖抖腿，甩甩胳膊，放松全身，以缓解肌肉的紧张感。另外要提示的是，运动之前别忘了热身，这样还能够防止受伤。怎么样，动起来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自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木头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当我们找回自己最初愿望的时候，就会发现眼下的不快根本算不了什么。无论什么时候，当烦恼来袭，当我们的心不听话要生气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活着。命运的深层次意义就是要学会放弃和等待，等待灵魂慢慢的安静。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来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纷纷扰扰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转身就沉入太平线。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昨天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 下的画个圆圈，属于我浪漫的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只要你在我身边，总有飞流年我真实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将瞬间沉入海平线。雪中你为爱的心跪的钱，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Oh yeah， 其实你有那么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就扔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传说中你为爱的心给个钱，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Oh yeah， 现实里有那么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就扔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你抬头就看见。Oh yeah， 你抬头就看见。 在生活中的过错和过错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不要因为过错的事情而耿耿于怀，也不要因为过错而郁郁寡欢。人生本来就很短嘛，没有必要再把时间浪费在过去的事上。凡是走过的路呢，都会留下痕迹的。时间就像橡皮擦，可以轻易的抹去那些有心无心错过的事情，但是它却不能擦去那些因为过错而烙在心头的烙印。 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事淡人放，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

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让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 这段时间呢，我们分享很多的心灵鸡汤和经典语录，听起来没有什么用，不过呢，仔细品一品还是可以用到自己生活当中。比如说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人生有太多包袱，我们可以选择将它扛在肩上，也可以选择放下它。是否能放下，决定我们未来的人生，将继续痛苦还是享有幸福。 霓虹灯又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也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跟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 把梦锁上。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多伤。

忘了明天就忘记，简单的去背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想都觉得不会冷清，把话都好脾气带进，简单的去背好 happy， 想要早点放下自己是巨星，摘下太阳眼镜就更接近，心里一定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清醒，不能不想开心留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忙了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呀，大快大快大大大，大快大快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假装着明天就忘记，简单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话题最带劲，简单般的聚会好 happy， 上来早就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了的时候还全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忘了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我们今天说到，很多人最怕看到的不是两个人互相残杀，而是突然分开。一段不被接受的爱情需要的不是伤心，而是时间。一段可以用来遗忘的时间，一颗被深深伤了的心脏呢，需要的也不是同情，而是明白。不太可能的事情也许今天实现，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许明天就会来到。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一等再等错过缘分，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拨动几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已经默认，难道一等再等 错过缘分。 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你而来的雨过拉长时，漫无目的地走在人人的街，消息，因为我才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你而来的月光拉长声，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哦，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抓牢。 在非常繁忙的都市中，我们的心渐渐遗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会忘记那些令我们会心微笑的小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自觉地感触这个世界正在崩塌和陷落，以至于幸福已经成为久远的传说。但是事实上，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比如说阳光和空气。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新鲜，有我陪伴，痛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 择。 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